中国军队自开始现代化以来，所要对付的对手基本上是一些处于现代状态的叛乱者。双方碰了面，只要一通洋枪猛轰，差不多就可以将对方击溃。可是碰上也使用洋枪洋炮的对手，这套战法就不灵了。问题在于，屡次吃过亏之后，战法并没有多少改善。轮到自己打内战，双方装备处在同样等级，仗也这么打。讨逆之意，双方耗费上千万发弹药，死伤不过几十人。1920年直皖大战，动用20多万兵力，打下来也就伤亡200余，真正战死的也就几十人。四川军阀开始混战的时候，居然有闲人出来观战，像看戏一样。不过打着打着，大家逐渐认真起来，终于枪法有人讲究了。毕竟不像清朝那会儿，对手竟是一些大刀长矛，洋枪洋炮对着放，成者王侯，甜头不少，所以在竞争之下，技术自然飞升。到了蒋介石登台的时候，他居然编了本步兵操典之类的东西，重点讲士兵如何使用步枪，从心态、姿势到枪法，尤其强调瞄准射击。从士兵的枪法来看，中国的现代化真是个漫长的过程。历史在大学转了一个圈，我曾经说过，历史的好玩之处在于它不见得总是推陈出新，而是经常旧戏重演。演员虽然变了，但戏的内容却依然如故。有的时候连戏名都换了，曲牌也不讲究，乱七八糟，但是戏听听还是那个老调子，连台步都按老规矩走得一板一眼。按道理，旧戏重演靠的是演员一辈辈的心口相传。过去唱戏的师傅除了教徒弟唱念做打，就是口授几出戏，肚子里的戏越多，师傅就越值钱。但是历史上的旧戏重演却没有师徒相授，可一样传得真，演得像。看来咱们中国人的历史背后有一个老是重复的大脚本。蔡元培先生以北大之名，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。蔡先生回忆说，在他接掌北大之前，京师大学堂的遗风犹存，学生在学校不是为了求学，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，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，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，按期分散给学生，在讲坛上读一遍，学生觉得没有趣味，或瞌睡，或看看杂书，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，等到学期、学年或毕业考试，学生就拼命的连夜阅读讲义，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，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。要是教员通融一点，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，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的范围。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，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。学生的另一个毛病是，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并不见得受欢迎，考试严格一点，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，虽罢课也在所不惜。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，虽时时请假，他们还是欢迎的很，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前蔡元培时代的大学是前清衙门转来的，清朝的大臣奉旨办学，办的就是官学。京师大学堂原来只招进士，科举停办， 大家都把大学堂当成翰林院，毕业生就是翰林，以至于有个大学究陈汉章，大学堂请他去教书，他不干，非要去做学生，为的就是日后可以做翰林。因此习惯上，学生被称为老爷，而监督、校长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。不幸的是，时隔90年，北大已经庆祝过自己百岁诞辰，眼看就要过110岁生日了。我们大学里的学习景象，居然跟前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如此相像。教师一份讲义打天下，通吃多少年，纸黄叶烂不肯换，倒是可以凭节约标兵。比那时进步的是，老师不发讲义，要靠学生当堂记笔记。学生们平时不烧香，考前磨着老师要考试范围，老师不肯给的，临阵磨枪，狂背笔记。上课缺课多的，则借同学笔记复印完了再背。老师肯通融的，则师生皆大欢喜，掌声雷动。对于相当多的学生而言，最好的老师就是那些上课不负责、考试宽容放水的老师。他们不在乎学到了什么，只在乎那张毕业文凭，连当年学生对教师的态度都在重演。认真负责而且有点学术水平的老师，不见得真受学生欢迎。而那些在政府里身居高位，或者曾经身居高位的人，无论在学校里做兼职也罢，来挂名也行，都无一例外的受到热捧。哪个学校那些兼职的博导们都有最多的人报考，得以侧身高官或者曾经高官的门墙之内，不仅在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，而且毕业的当口就有若许进入仕途的便利。官大学问大，不仅在大学体系内是颠扑不破的铁律，也得到相当一部分学生的认可。稍有不同的是，学生不再是老爷，他们已经变成了听话的良民和不听话的刁民。老师类似于三班衙役，而管理人员则是六房书吏。我们的校长和院长则是不折不扣的大人，青天大老爷。中国的大学走过了100多年的历史，曾经我们的大学已经走出了文凭时代。这个出走是以蔡元培北大的改革为标志的，可是到今天，我们居然又转了回来。奇怪的是，在已经早就不包分配的情况下，学生对于学校的要求还只是文凭，而学校方面对于教学学生如何适应社会需要，也没有多少改进，甚至感受不到改进的压力。社会对于大学的期待，好像就是一个盖章发文凭戴方帽子的所在。西方总是在嘲笑我们历史的循环论，但是中国的历史还就是总是在转圈，转一个又一个。什么时候我们能从这圈里走出来，而且永远不再钻进去呢？顾和尚和他的法术。20世纪的20-30年代，有一号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人物在湖南出没，有时是轻车简从的白衣秀士，有时则是几十个马变副官护拥着的达官，还有时则变成了登坛说法的大法师。知道他的人都称他顾老师，当面或者顾和尚，背后湖南军政各界都对他优礼有加。不过此公的家世、来历、籍贯，即使跟他关系最好的人士也弄不清楚，大家只知道此公姓顾，名旭伯，法号法长或者静元。 其实，这些信息也可能是假的。真实的顾和尚到底是什么样，也许只有他自己才知道。顾和尚没有剃度，一副俗人模样，据说是密宗居士，精通灌顶之术。大概欢喜禅、明妃双修之法也同样精熟。不仅如此，顾和尚伏击打卦无一不精，麻将牌九样样通晓，也可以吟诗作赋，因此顾和尚妻妾众多，而且荤腥不忌，社交场合鱼肉海鲜莺声燕语，顾和尚如鱼得水，滚滚诸公咸与共和，在湘军将领里大有人缘。不过人家顾和尚真正帮的人还是唐生智，在省内省外军阀的武打与文攻之中，唐生智从一介小旅长击垮湖南士官系，最后借北伐军之势囊括两湖。顾和尚的运筹帷幄、摇羽毛扇，奇功不小。最大的手笔要算是1925年让唐的部队全军受戒，变成世界独一无二的和尚军。为了这个，唐生智和顾和尚两个冲寒冒暑，一个营地接一个营地跑，为每个士兵传戒说法，很是辛苦。当时之事，北有冯玉祥让教士给士兵洗礼，号称基督将军；南有唐生智让顾和尚给士兵受戒，号称和尚将军。只是冯玉祥的洋和尚有很多，而唐生智的土和尚只有顾伯旭一个。北伐之后，顾和尚不太在唐生智部公开露面了，大概顾及唐生智已经加入国民革命军，不好意思再公开弄宗教迷信。不过顾和尚其实始终没有离开唐生智，唐生智也始终以顾和尚如左右手。不过通过北伐升到事业的顶峰之后，唐生智的好运似乎就不见了。1929年发动反蒋，兵马未动就被蒋介石分化收买，各个击破。等唐生智定睛一看，原来的部下都姓了蒋，只好通电下野。据说唐之所以如此急切地发动反蒋战事，是因为北伐过程中，蒋作为总司令，在检阅唐的第八军的时候马失前蹄摔了下来，因此唐认定蒋肯定要栽在他的手上。在这个过程中，顾和尚起了什么作用与史无证不好说，但事情过后，唐生智和顾伯旭的关系依然那么好，只是此时的唐大将军已经没了兵，孙猴子没棒弄了，成了在政府挂闲差的闲人。唐生智在历史上的最后一次表演是抗日战争的南京保卫战。本来淞沪抗战结束，国民党的主力已经疲惫不堪，几乎所有的高级将领连同外国顾问都不同意守南京，但蒋介石出于自家脸面的考虑，非要坚守不可。在无人应承的情形下，唐生智慷慨激昂，表示可以承担守将。当然结果大家都知道，损失惨重。唐的慷慨激昂据说跟顾和尚的谋划有关。顾和尚得意的时代是个乱世，乱世是所有人命运无常的时代，所以像顾和尚这种人虽然身无长技却混得很开，那些让他出主意以及伏击打卦的人，即使听了他的话最后吃了亏，也未必会来找他算账。但是只要蒙对了一两次，大家就会奔走相告，为你做不花钱的广告。从根本上说，乱世的人，尤其是混出点名堂的人， 心里都有病，而且病得不轻。正是这种病才让顾和尚这样的人活得很滋润。变帅的人缘和地缘。军阀大抵有外号，张勋的外号是变帅，因为他在进入民国之后还坚守自己脑后的辫子。其实当时留辫子的军阀还有一些，某些西北的小军阀，包括北洋老将江贵提，都拖着辫子，但只有张勋被称为辫帅，大概由于他不仅自己留，麾下10000多定武军都留辫子的缘故。张勋在历史上名声不好，在一个进化论主导的时代，痴迷的留恋前朝皇帝，不仅在身体肤发方面身体力行，而且操练出了一场复辟大戏，弄得北京城一时间满街都是辫子。如此作为，想不挨骂难。不过国家大事不见得人人都关心，进化论其实只是知识精英的意识形态，中国人看人还是人品秉性这一套。就当时而言，在某些人眼里，张勋是个憨憨的实心眼汉子。尽管张勋竟闹反动的事，军阀圈子里很少有人说他不好。跟张勋关系最铁的要数号称讲义气的胡帅张作霖。张勋复辟之后成了众矢之的，只有他一直在为张勋说好话。直皖战争后，胡帅在北京政府有了说话的份额，就闹着给张勋平反。当然秦桧还有两个好朋友，武夫之间的交情也许算不得数，但是北京的梨园，张大帅的口碑也相当不坏。人人都说张勋的堂会给钱多，和气，不耍武人脾气，强人所难。其实最喜欢张勋的是江西人，尤其是江西奉新县的人，而张勋的家乡奉新赤田村的乡亲们，不分男女老幼，个个都爱死了他们的张大帅。民国时期，北京的江西会馆、南昌会馆都是张勋建的，奉新的会馆居然建了5个。江西会馆要算是北京最豪华的西式建筑中的一座，不仅有洋楼花园，而且能自己发电，在里面唱戏从来都是灯火通明。在北京求学的江西籍人士，只要求到张大帅名下，没有不给钱。至于奉新的大学生，个个都被张大帅养着，吃穿用度一切包圆儿。赤田村的老乡，张勋每家奉送大瓦房一座，缺什么张嘴说话，张大帅管。每逢过年，到张勋驻地徐州的火车上，塞满了江西的老表和老表的乡音，那是上张勋那里去拜年的喧闹。当然拜年不拜年，除了白吃白喝之外，还能带点银子走。